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咁啊又到星期六下昼嘅心知科学，今日见到我哋呢一个组合咧，就知道系辅导心理学家嘅一个节目，咁我哋就系零负天下人。咁就我先介绍下自己先，咁我叫 Mills， 咁啊中文名就叫黄仲远，咁我就系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嚟嘅。 大家好，我叫 Jasmine， 中文名方婷，我系一个辅导心理学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Thomas 陳海榮，都是一位輔導心理學家來的。 是的，今天呢我們的題目呢就是一個情緒來的，但是呢我們用一個俗語來包裝它，就是熬底心理學，這樣即是熬底，即是有些怕這樣。我們先談一下呢，我們怎麼 define 怕或者熬底先。我覺得熬底就和怕呢都應該都挺相等的一樣東西，但是呢恐懼呢又好似係比驚咧就大啲，深沉啲，咁嗰只嘅情況。而咧嗰啲咩擔心啊、忐忑咁嗰啲咧，又未去到驚，但係咧係嗰個系列嘅。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喺從心理學嘅一個分類，係從我哋日常生活中點樣睇同一樣咁樣嘅一個心情，你哋點睇咧？係咪算係同一類嘅嘢嚟咧？ 我諗呢個係從中文解釋解字嗰個咧，即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咁樣。即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我哋俗語講嗰啲熬底啊，熬底又係唔係真係屬於恐懼咧？可能佢未去到嗰個程度。 我覺得未去到嗰個程度嘅， 但係似係即係你面對一樣嘢嘅時候，會有嗰一種即係心跳加速啊、流汗啊、想避開嘅狀態。但係想避開又未至於恐懼嗰種，係絕對。即刻要避開， 係啦，即係恐懼就即刻會走或者點樣嘅情況，所以可以係個 spectrum， 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一個咁樣嘅， 我覺得係一個 continuum 嘅嘢，你可以有啲嘢牛底驚驚地怕咗佢，但係到有啲位就係、是、哇，你好驚驚恐嘅狀態，就係你見到或者諗到你就會走啦，會縮㗎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同意個位就係咧 continuum 嘅狀態咯。 佢擔心你覺唔覺得擺埋落去咧？ 我覺得都某程度上可以喎， 可以夾雜咯，即係同一個狀態或者見到某一樣嘢嘅時候，有幾種唔同嘅情緒咯，即係夾雜落去都好常會發生， 係、 啊。 咁樣嗱，我哋不如睇下就係、是究竟我哋喺日常生活唔同嘅範疇上邊咧，有啲乜嘢會驚嗱？首先我自己咁樣覺得嘅，喺咁多個情緒裏邊咧 ，fear 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普遍嘅。我的意思就是说 ,anger 都可能大家都会常见到会有的。但是呢 ,anger 真是一个 anger 的话呢，我觉得都未必成日都会这么多的。例如可能你个情绪管理人的人好一点，那可能的 anger 相对上会少一点啦。不是说他没有，但是他懂得怎样去看那件事就会好一点啦。但是呢我觉得怕呢就是比较会普遍一点的。系啦，当中因为包括惊咧，你都可以 fight and fright 噶嘛，系咪？即系你可以系同佢打过，又或者系逃避，即系咁嗰只。所以咧，嗱，我自己会咁睇咧，佢嗰个 fight， 即系同你打过嗰样嘢咧，其实喺恐惧或者喺 fear 嗰度衍生出嚟呢一样嘢咧，同 anger 系有所分别嘅。系啦，即系我自己会咁睇嘅，因为咧嗰样嘢咧系我如果从个惊。嚟到衍生出嚟嘅同佢 fight 過嗰樣嘢咧，其實佢當最終嚇，無論佢 fight 贏或者 fight 輸或者點樣，佢其實都係想逃避，唔想去即係再繼續嗰件事，因為我 驚佢 係因為 anger 咧，我覺得佢係會追擊嘅，即係當我如果去打嘅時候咧，我嗰個怒火我係會追擊嘅，如果冇人撳住我嘅話，係啦，但係 anger 如果 fear 會出嚟嘅咧，打完之後。我見對方都走咗啦，咁我都費事亂戰，即係我都會走，即係我就會嗰只覺得係一個 fear 嘅情況，係啦。咁所以我覺得 fear 好普遍，甚至乎我哋生活上邊咧，你有啲可能係冇乜特別 憤怒係多嘅，或者其他，但係你都一定會有 fear 咯。你哋嘅經驗係咪覺得呢個係最普遍？ 嗯，我自己覺得咧，其實 fear 我自己好少出錢， 冇乜嘅，膽大啦， 係啦，由細到大都係比較膽大嘅。係最常見嘅一啲恐懼，譬如動物啦，單一恐懼嗰啲動物啊，昆蟲啊嗰啲咧，其實全部我都 OK 嘅。係啦，咁即係飛行嗰啲又 OK 啦，玩過山車刺激運動嗰啲中意啦，即係我係中意呢啲 stimulus 啊。咁所以。比較少出現啊，反而我，不如又問下你 ，Mills， 你有咩係驚噶？你覺得 嗱，其實咁樣嘅 會刺激到你啊！ 我頭先咁講先，你話玩嗰啲咩刺激運動咧，你過程都有驚嘅，係咪？ 開心住驚 嗱，即係嗱，例如咧，我自己都因為我自己都係嗰類嚟嘅，我係一定都會玩啲嘅，即係話成班朋友一齊去紐西蘭，咁都係得我跳蹦珠針嘅，係啦，即係佢哋係睇我死咁嗰只啦，喺出邊啊睇下。係咁話，冇跳啊，乜乜即係喺度嚇鬼我啦！但係我就自己一定會跳嘅。但係當然啦，你跳緊嘅時候，即係去緊、行緊、企喺嗰度，你仍然都係會有嗰種 fear 嘅。但係咧，你好似咁講，即係我開心住 fear， 即係我點樣都要做啦，點樣克服咧，或者點樣去做咧？跳完之後當然係好開心啦，但係都會有嘅。而我自己咧，就最大我相信嘅 fear 嘅話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咧就係當做好生意嘅時候咧，你成日都會諗緊會有啲乜嘢機會，即係亦即係人哋成日想講嗰個危機感嘅，係啦，我覺得係強過以前打工好多嘅。嗱，你當唔當呢個 fear 啦？如果我覺得正確嚟講嘅話咧。你會居安思危嗰種，我覺得係擔心咯，係咪？即係如果你 categorize 埋一齊嘅話咧，我覺得，但係我覺得佢有相似嘅地方， 係有相似。 只不過咧，當然嗰個程度就唔同啦，係啦，即係我居安思危可能會 drive 到我咧，不如試下做某啲嘅行動啦，咁樣。但係咧，我會諗得多咗嘅，即係以前我如果我打工嘅話咧，我其實係一個相對上少去諗得太複雜。嘅一個咁樣過程咯，咁所以咧，如果依家常啲嘅話咧，我覺得係呢一方面嘅，因為咧我個人咧健康咧，嗱我哋可以每一個範疇講先啦，好我咁我先講就係嗱頭先做生意嗰個未必咁多人啦，先講健康，健康咧例如而家疫情，咁大家都會驚啦，係咪先？但我自己咧就相對上係冇咁驚，我相對上冇咁驚咧，唔係防疫唔會做，都會照做。但係咧，我對於健康嗰種嘅敏感度咧，我係我覺得我係低嘅，即係比我其他嘅敏感度，即係例如我同人一個人相處，同阿Tommy相處，咁例如可能佢係咩人咧，或者中意啲乜嘢咧，我可能都會嗰個敏感度會高嘅。但係對於例如自己咧，食咗啲乜嘢，跟住有啲乜嘢身體上嘅變化，有啲人咧係會好敏感噶嘛，即係會知道啊，真係舒服咗。哇，好多時都係冇乜特別變化，係到佢真係醫好同埋會有係嗰個嘅分別咯。好少有啲逐漸咁嗰個嘅情況嘅變化咯， 即係要去到個 threshold 位，去到好勁先至，先感覺到係咪？ 所以咧，某程度上咧，大部分嘅一啲嘅你話病情啊、疫情咁嗰啲咧，我相對上係冇咁 fear。當然啦 ，touch wood 冇嗰啲係啦 ，OK touch wood。如果係真係。中咗或者唔係呢個疫情嗰啲嘅情況啦，咁可能嗰個時候開始驚，話唔定嘅。但係之前咧，我相對上少啲嘅。今次疫情對我嘅影響咧，都冇想唔中咁大嘅。即係你哋點樣咧？喺健康方面， 頭先你講翻有一點咧，你講得很好嘅就係、是，其實咧 fear 同埋擔心，即係將來發生嘅嘢有啲本質上面唔同嘅。我哋恐懼或者 fear 咧，係依家我哋所面對嘅一啲。即係會威脅到我哋嘅嘢，所以我哋有 fight or flight 嘛。但係頭先生意嗰啲多啲咧，係一啲焦慮，即係擔心未發生嘅嘢，即係將來性嘅嘢。咁所以，但係當然佢係有一個即係共通性啦。啱啱你講嘅時候，我都有諗起，因為我自己都係有自己 business 嘅時候，都會有呢一種感覺咯。係啊，就係即係嗰個相似就係在於 都會去諗啊，我會唔會驚之後點樣點樣呢、嗯、或者去諗多啲啊，依家會唔會有啲嘢可以 take 個 step 就真係你翻工就等放工啦，即係嗰陣時冇噶咯。 係 係啊 ，Thomas 咧，你有冇？ 我發覺嗰陣時候咧，將個驚字去代替咗即係 anxious 同埋 fear 呢兩樣嘢， 係 跟住 mix up 咗嚟用。咁如果你問我，我會驚啲咩嘢咧？我通常會係我即係有陣時問自己就係我驚咧啲關係上面嘅嘢。即係好驚得罪人啦，好驚 confrontation， 即係人哋問起我，我唔識答啦，或者人哋窒我，我唔識去反駁啦。我自己會驚呢方面。 狂俾人 恰 嘅喎，咁樣 係經常俾人恰噶，由細到大都係咁樣。慘 啊！ 係即係會係驚呢啲咁嘅嘢咯，我就。 嗯， 系啊，系啊， 女生睇到呢啲 O K 喎，啲男朋友 O K 喎， 系嘛，咪恰咯，俾人恰咯， 系啊，俾人 收兵，俾人收兵咁啊，真系揾能量依靠， 唔够胆走啊。 不过咧，我嗱，如果喺工作场上边啦，即系工作上边，我觉得工作咧系又系 general 嚟讲啦，系一个惊主导。 嗯， 即系话咧，我意思作为一个，你先作为一个打工仔先啦。 嗯， 因为咧，例如佢其实成个个工作形式咧，都系喺一个惊嘅情况发生嘅。例如佢惊我搣唔到老细嘅要求啦， 嗯， 惊老细点睇我而家做紧嘅嘢啦， 嗯， 惊究竟同事对我有冇啲升职上边各样嘢其他嘅一个嘅威胁啦， 嗯。 其實如果佢做管理層嘅時候，其實好多時都係驚下屬嘅，例如即係下屬唔肯，因為佢哋驚管人，即係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難好難俾佢做，咁啊驚管人，咁所以咧其實咧喺工作上邊咧，即係充滿咗所謂頭先如果混合埋一齊，擔心啊驚啊，即係係幾混合咗一齊嘅一個環境嚟嘅，係啊，所以 that's why 咧，我覺得成日都會大家會有一個。逃避嘅心態咧，關於工作啊，唔好做啦，或者咩？除咗辛苦之外咧，喺個環境裏邊咧，你係有少少驚啦。即係又唔係講到咁離譜嘅，即係有啲覺得係動輒得救嘅嘅一個咁嘅情況。但係當然唔係每一個人都對嗰樣嘢咁 care。 嗯嗯嗯。 但係你會有一個咁樣嘅狀況咯。我認為翻工係本身係一個。即係太多熬底源啊！即係個知令到你會驚嘅一啲嘅原因會喺度。你哋覺得嗱，例如以前啦，依家自己有生意啊，或者點樣啊？你打工嘅時候係咪都會有咁樣嘅情況？ 我諗起你講嘅時候，我即刻諗起我好驚啲學生 send 啲 email 問我啲。天馬行空嘅問題啊，嗰啲唔知係邊個應該做嘅嘢，即係或者係有啲嘢要處理，我都幾驚呢啲嘅啫。 如果即時咧，即時問嗰啲驚，會唔會更加驚啲咧？ 即係意思即時， 即係喺學生喺當場問你。 哦，反而冇咁驚喎。咁你可以即時去解答佢嘅問題。有啲係佢過咗應該要處理問題嘅時間，佢先嚟問你。我好驚見到呢啲就係覺得麻煩咯。即係嗰種驚唔係覺得我。fear 啲乜嘢，然後覺得好驚見到呢啲又嚟咁樣，即係嗰種心態很累。啱啱你講到呢個員工嗰一種倦怠咧，即係有少少係已經翻工翻到係，唉，覺得好驚，即係有啲事故發生啊，同人際相處啊嗰啲咧，可以轉介翻俾你嗰啲正向 growth mindset， 翻工翻得開心啲。 我覺得基本上都係 應該幫到佢喎，一聽 係真係應該幫到佢，而且咧，我覺得真係 that's why 咧，就喺工作上面啲嘢咧，真係長做長有。唔係係因為你即係你唔同時間咧，你只要做佢咁多年嘅工作情況咧，佢真係有不同嘅呢啲咁嘅情況會出現嘅。有啲人都真係一起身，你唔想翻工，即係其實咧，講真喺香港咧，唔係咁多人係因為工作好多而唔想翻工， 係， 因為喺香港裏面你多到根本就唔會做得曬噶啦，大家都會知道，唔會咁。佢通常真係有啲擔心，例如，唉，今日又會俾老細嘈啊，今日要面對嗰個同事啊， 人際關係 係人際關係，即係其實係真係呢啲咁樣嘅，你即係嗰一紮咯，即係擔憂啊。呢啲嘅恐懼啊， 怕 驚，即係其實係呢一啲咧，我覺得喺工作上面係好多好多嘅，即係充斥咗，所以要處理呢一樣嘢，我認為係打工仔喺呢個狀況係會多嘅。 係啦，冇錯冇錯。 負面思維啊，的確有一個研究我都記得咧，係超過七成嘅人離職咧，最主要原因唔係因為人工低啦，唔係因為嗰份工做嘅嘢個 nature 啦，就係因為人際同事嘅關係啦。超過七成人係啊 ，Thomas 咧，你咧翻工你頭先控句你話頭喎， 係啦，我哋點樣 咧？因為我嗱，其實我做主要嚟講都係做啲關學校事嘅工嘅，咁多年嚟係咁啊，都係驚咧驚學生啦，驚老師投訴啦。 學生都恰到你啊，係咪 啊？佢哋有啲會恰我，我都會反擊得到嘅，都講得佢住嘅。但係最驚一樣嘢就係我自己嘅工作嘅上面咧，最驚就係家長，因為咧佢哋好多嘅 complain 啊，覺得會唔會你即係喺睺我唔覺擰住背嘅時候，對我細路唔知道做啲乜嘢啊？即係我好驚呢啲咁嘅嘢，因為嗰一刻我係。我又證明唔到我冇做啲乜嘢嘢喎，我又唔知點個細路同你講啲乜嘢嘢，咁所以我好驚呢啲咁樣咧，好曖昧，唔知點去證明，好似即係水洗都唔清嘅呢啲咁嘅 situation， 我驚呢一樣嘢。 哦 ，OK， 咁點樣應對啊？如果你呢幾年都係一啲咁樣嘅工作環境裡面咧，即係咁切實地感覺到有啲即係同家長嘅權利，即係家長可能有時都會覺得我俾咗錢就希望你去有個 expectation， 係啦係啦， 消費心態。 咁但係個 expectation 係。不是 realistic， 我哋又冇得控制，完全控制得到噶嘛。咁所以即係聽你咁講，都會有呢啲壓力。你自己點處理？ 咁就 growth mindset 啦。如果做得到嘅，咁就拍手掌啦。如果覺得咧有啲問題，家長覺得唔滿足嘅，咁就話啊，即係話我哋 learn 多一個新嘅方向，我哋可以將來 growth 落去嘅。OK， 我 take 呢樣好 negative， 好似好 negative 嘅嘢，但你好似變成一個 positive 嘅一個方向咁樣去行咯。咁我通常都係咁樣去應對嘅，啱唔啱啦？咁樣， 等間我哋一於都可以講下呢一樣嘢 嘅。點樣扭轉牛底嘅心態？ 點樣扭轉牛底嘅心態？咁啊，所以工作上面我哋會有咁樣嘅驚啦，健康上面可能會有咁嘅驚啦，情感咧，嗱，包括即係可能親情、友情、愛情。咁啊，阿 Thomas， 你喺邊度咧？你覺得你會多啲驚嘅嘢咧？ 以前咧細個係好驚即係家人嘅，即係驚阿媽、驚阿爸、驚阿妹，即係好多啲咁嘅驚喺度。咁大大下咧，我發覺我係驚朋友，驚好似哇，我得失咗佢啊，好似即係識咗好多年啊，即係講錯某啲嘢，做錯某啲嘢，跟住大家關係越嚟越疏離，即係我就會越嚟越大，就會即係去驚呢一啲嘢咯。你咧？ 我特別順其自然嘅啫，關係上面我又覺得所有關係都係舒服地就。繼續即朋友又係啦，我意思即伴侶亦都係啦，屋企人溝通都一路都 OK 嘅，所以即關係上面又冇乜特別嘢驚。驚我諗最驚就驚可能即大家，譬如屋企人年紀大啊嗰啲會驚我有時係啊，即覺得哦我自己年紀都大啦係咪？你屋企人年紀大啊之後會點咧？咁傾向呢啲就係焦慮多啲。 但你覺得普通人喺呢三方面嘅情感上面咧，你覺得係邊方面多啲人會有驚嘅情況？ 我覺得係連住噶，即係如果你信翻 attachment 嘅 theory， 即係好多人嘅情感上面出現問題，有一啲嘅恐懼啊，唔夠膽 commit 嘅，或者係重複地咧，好保護自己喺情感上面，因為佢驚受傷啊嘛，係咪？都有可能係或者好大機會係源自於過去佢同即係父母嘅一啲關係而延伸落去咯。 咁佢如果 theory 就係完全因為呢個情況，係啦，係啦，係 啦，咁所以即係。如果實際啲講一啲個案，其實都會係有呢個 pattern 嘅，咁所以呢種驚都見得比較多嘅，即係依家尤其是現代人啦，有一個研究咧講話咧外國美國咧嘅年輕人咧，即係二十幾歲嗰啲 young adult 咧，佢哋比起上一個 generation 咧，其實係少咗咧三分之一嘅朋友個數量。咁你諗下，依家其實應該係啊，你好容易識人啊，上網啊，有好多活動啊，各樣啊，但係佢哋覺得自己原來對比起父母嗰個年代係少咗三分之一嘅朋友，即係有啲佢唔可以 count 為朋友嘅，即係 at 咗你咁，佢 網友唔算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四分之一嘅年輕人咧，佢覺得自己係冇朋友嘅咯，即係嗰種 loneliness， 我覺得。嗰種驚又係好似我哋都需要我哋係 social animal 嚟咁嘅人，即需要交往，但係又好似好唔可以有一個好嘅溝通嘅技巧同人哋溝通到，亦都好似好驚同人有一啲親密性，或者有一啲即係 唔知係咪似 Thomas 咩？不過應該係唔係你嗰隻嘅，不過即係細個啲嗰啲啦。即係譬如我同你講當拍拖，我哋講分手，我驚面對我就 WhatsApp 你話走咗佢算啦咁樣，即係 handle 唔到呢一啲嘅關係咯。嗰種即係嗰種人際關係嘅驚，我諗個社會上亦都有呢個形態嘅。係啊， 我覺得親情上嗱，先如果我哋撇除咗嘅 attachment theory 嗰、那個。對佢以後嘅同人哋嘅關係嘅伸延嘅情況之下啦，親情我覺得係疏離咗啲嘅，而反而所以產生所謂我哋平時話覺得驚屋企人會點樣啊咁嗰啲咧，我覺得係少咗嘅，係啦，即係因為例如你會睇翻就係、是、喺青年時期嘅時候，而家可能個生活會一般啦，生活會好咗。自己嘅生活自己嘅房间啊，有自己要做嘅嘢啊，因为科技嘅兴起啊，令到嗰个鸿沟又真係大咗，即係嗰个代沟嗰个情况。所以你都会睇到之前几年都有一个叫世代即係、就是、之争，就係、是、因为大家有一个 gap 会喺度嗰个情况。咁所以我会见到呢喺因为佢哋嗰个疏离而令到啦，可以咁讲啦，可以呢个係有一个驚嘅一个情况嘅，但係令到呢佢冇咁 care。我覺得驚嗰個會少啲，我覺得多啲嘅情況咧，的而且確係喺友情同埋喺愛情嗰方面嘅，即係佢個情感嘅依賴就一定要係擺咗落呢兩笪嘅地方裏邊，係啦，咁就我唔知咧，即係再加上就係如果你喺中學青年時期嘅時候，喺學校裏邊嘅一啲嘅關係嘅處理啊。可能咧，例如即系你可能欺凌系会，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统计，因为之前咧做一个欺凌嘅少少嘅一个统计咧，咁近年系真系越嚟越多嘅， 系近年越嚟越多发现，不嬲都有嘅， 系嘅， 细个 又或者 俾人恰咁样， 人哋佢哋话咧，以前嗰个嘅attack 咧，可能喺口头上边喺 physical 嘅一个嘅攻击咧，相对上冇咁多嘅。即可能叫混一混你喺房就算啦。咁而家咧 attack 你嘅方向又好多，加上網嘅 attack 又會方向就多咗好多。係啊，咁所以咧令到即係令到嗰個驚嗰個根源或者個源頭咧就會多咗好多。即係呢啲咁樣嘅範疇衝突，其中一個都有話佢話，因為而家年輕人如果喺自己嘅友情方面，即係佢學校嗰方面啦，跟住可能好多嘅興趣小組啦。咁跟住可能就係話喺網上啦，同埋網下啦，即係呢啲嘅範疇咧，比起以前嘅人咧，佢需要去處理嘅咧係少咗。而當中佢嘅技巧或者佢需要有機會鍛鍊嘅情況就冇咁多，可能同你頭先所講話朋友少咗，以前我哋多咗，可能係會大家鍛鍊啊，各樣嘢個喺個交接個或者個互動嘅時候，可能會少咗呢啲咁嘅衝突噶嘛。咁而家咧就因為咁樣嘅衝突咧，就反而喺嗰方面嘅你話擔憂或者驚嘅嘢咧，就會多咗。 呢個都會延伸啊！由學校你細個成日俾人恰，或者俾人背過，或者俾人玩、俾人笑，去到你大個都會呢一種心態，成日驚啲人唔知道對你不利啊！就算換咗個環境，都會喺度咯，有一種習得性無助喺度，習得性咬底， 咬底less。係啊，咁啊，我諗又如果喺香港而家呢一個嘅環境裏面，即係其中一個我諗大家都驚嘅，即係可能啲經濟及政治環境啦。咁亦都係其中一個咧，大家都會多驚嘅情況出現嘅。因為咧驚咧，你自然就會可能係逃避啦。嗱，其中一個咧，以前咧成日讀嘅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樣讀到呢一個嘅，即係可能我早啲啦讀得嘅時候，話香港人係 alienated 嘅嘛，即係話係疏離嘅嘛。即係對於個社會、對於政治咧，佢係疏離嘅，即係完全漠不關心，亦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超港豬，即係咁講啫。佢疏離啦，直情係疏離嘅，唔關心，唔掂咁嗰只咯。咁咧，其中一個咧，即係social psychologist 裏邊睇翻可能啲威嚇嘅作用啊，或者係叫做寒蟬效應啊，其實都係會令到有呢個咁樣嘅 驚嘅情況出現，而可能再次出現有啲嘅 anxiety 咁樣嘅情況啦。嗱，我哋咧都討論咗好多喺健康上邊啦，喺工作上邊啦，喺關係上邊啦，或者係經濟政治上邊啦，咁都會有呢啲咁樣嘅驚嘅。咁我哋等間咧一於就去討論下，我哋點樣去解決處理呢一啲咁樣嘅心裏邊嘅驚咧？咁樣，咁我哋等間翻嚟再傾下。 一分钟辅导心理学， 胆战心惊、惶恐不安，到底我哋平日最惊啲乜嘢呢？系健康啊、经济啊、社会环境，定系日常生活里面有一啲好复杂、好难处理嘅人际关系呢？惊、紧张、担心、怯懦，都系人之常情，亦都系常见嘅一种情绪。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必然会经历。到底心理学是怎样去看待这些害怕的情绪的呢？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应付日常生活这些胆怯心惊的情绪呢？今集心知科学零负天下人和你一起探讨下熬底的心理。 好，回来我们心知科学的第二节，就是我们零负天下人。今日我哋讲嘅咧就系熬底心理学啊，讲紧惊。咁我哋喺上一节嘅时候咧就讲咗咧，喺好多唔同嘅范畴咧，我哋都会有惊嘅情况出现嘅。咁我哋不如喺呢一节里边咧就讲下，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啲惊嘅情况。 嗯， 好。 咁啊，先好快讲一讲，呢个都多人讲过嘅，即系例如健康咯。 嗯， 即系疫情当中点样处理啲惊咧？嗱，因为咧其实都啱啱先至聽咗有兩個咁樣嘅 case 嘅，嗱嗰兩個 case 係咁，因為嗱我可能我哋呢個年紀，我當係哇好後生我哋年紀，就可能未必太擔心。原來咧上個年紀嘅咧都有幾多咧係擔心自己健康同疫情嘅，即係仲係咁擔心嘅嗱。例如我講兩個 case 出嚟嗰個情況嘅擔心，第一個 case 咧就係、是。佢完全都係唔敢出街嘅，到到依家喎，係完全唔出街，而且都唔會俾，即係佢本身已經上咗年紀，佢都未必會俾個屋企人係會出街。咁即係佢有呢個擔心咧。嗱，我相信咧，而家大家都仲講緊咩疫情疲勞啊，已經當佢係其中一個共存嘅嘢，當冇事啦。但係佢哋仲有呢啲咁嘅驚。有啲甚至乎咧，就係話會驚咧，即係話如果入院嘅時候咧，老人家會唔會唔夠嘅咧？係，即係因為好多老人死亡嘅一啲嘅情況啊嘛。係啊，即係佢可能對於自己嗰個生命係唔係咁重視咧？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咁會唔會？因為尤其是喺外國嘅時候咧。有啲聽到係就係話，如果出現 case， 可能啲儀器各樣嘢唔夠嘅時候， 俾後生嗰啲先 係啊，佢會有咁嘅選取嘛，咁所以佢自然就會有咁嘅恐懼咁嘅驚咯，係咯。嗱，你自己會點樣去處理健康上邊嘅驚，又或者佢哋應該點樣去處理咧？Thomas 咧，你會點樣？ 自己我自己就有個習慣就係、是、發覺如果我啲 fear 係處理唔到嘅時候咧，我就處理個 fact 咯。我淨係睇下啲 fact 數字係幾多，做clinical 嘅 suggestions， 即係 medical suggestions 就係叫我做啲乜，咁我就淨係做嗰啲嘢，即係控制嘗試將自己成個心思擺翻喺啲咧，起碼我叫做控制得到嘅嘢先啦。咁其他嘅嘢咁啊，既來之就有則安之咁樣，即係somehow係twist 咗，因為會 twist 咗，即係扭轉咗自己嗰個 attention， 即係唔好成日喺度諗一啲啊，我係都應該控制唔到，或者我都唔知會將來點算嘅嘢，而係一啲起碼我仲叫做控制到嘅嘢上面啦咁樣。係啦，我就會用呢個 approach 去處理啦。 Jasmine 咧，你係點樣？ Thomas 答咗一個好官方嘅答案，我就話俾你聽，我點處理咧就唔理佢咯，即係好驚嘅時候覺得，喂驚都冇用啊，都係做下自己嘢先咁樣咧。即係講個好似網絡見到個笑話，就係話啲人話，哇食煙會生 cancer， 所以食翻支煙定驚先咁樣。太古仔，即係哇好驚咁，繼續做自己嘢先咯。係好多時個 coping 就係、是將個 attention 擺喺其他度咯，即係因為有啲嘢唔係我哋又未必個腦咁忙，係 logical 咁成日分析啲 facts 啊，咁啊呢啲嘢諗下控唔控制到，控制唔到咁做其他嘢咯，所以就會即係俾自己話， 呢啲嘢擺得去先啦，即係或者你見到嗰下覺得喂有啲驚喎咁，咁、我真係諗緊。有冇啲嘢我係中意做嘅，想做嘅，即係或者坐喺度諗啊，如果有病死咗會點咧？咁有好多想做嘅嘢冇做，咁不如而家得閒做下嗰啲嘢先啦，咁樣即係簡單啲咯、我諗呢個就係我嘅方法。 OK， 咁的而且確啦，其實同阿 Thomas 都幾會幾似嘅，因為咧其實喺我 IO psychologist 裏邊咧，其實都有講過，就係因為喺工作場所裏邊太多嘅。驚嘅、擔心嘅一啲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其中有一個嘅方法咧，咁佢就要咁樣去分咯，即係有啲嘢你關心咧，就關心好多嘢嘅，但係關心咁多嘢，有啲你控制到，有啲控制唔到嘅，咁你咧就盡量就係 focus 一啲你自己控制到嘅，係啦，即係嗱，佢嗰個咧就仲簡，即係佢叫操作性係強嘅，因為歐仔講好多時都係講緊操作性要強嘅，咁佢嗰個情況咧就係話，佢未必真係話啊，我點樣分？或者頭先阿 Thomas 佢話阿邊啲係啲 facts 咁，其實呢個係幾理智嘅一個情況啊嘛。佢嗰個情況咧，其實有少少又同阿 Jasmine 嗰個差唔多，即係話，總之你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就做嗰啲嘢咯。係啦，即係唔理嗰啲嘢係叫做有冇特別用處啊，定係點樣嘅情況。總之你而家可以喺你個範圍裏面，其實個概念就同阿 Thomas 嗰個一樣，操作就幾似啊。Jasmine 咁樣，咁佢就係因為佢嗰個強就係嗰個諗法都係咁樣嘅，加強翻自己個 sense of control 先。因為佢其中一個咧，喺講呢個咁樣嘅研究咧，佢就會係，如果你個 sense of control 係低嘅話咧，你係會趨向選擇相信一啲唔 scientific 嘅嘢嘅。係啦，即係就會係咁。咁當然咧，如果喺我哋平時生活嘅就等於一啲可能係鬼神啊。可能係啲命理啊咁嗰啲咧，當然我哋唔係有命理係一定唔通用，總之冇咁喺科學上面完全能夠解釋到嘅嘢，係啦，咁咧佢就會趨向嗰啲嘅，咁所以咧如果喺工作場所裏面咧，佢就會變咗趨向咧就係做一啲可能唔 make sense， 即係例如就我本身都同阿 Jasmine 唔錯嘅，突然間佢可能咧就覺得同阿 Jasmine 個關係咧，就算破壞都冇乜所謂，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因為佢覺得都控制唔到咯，我都唔知點樣去處理，咁就會有呢啲咁情況，所以咧就係做一啲咁樣嘅情況，所以佢就話 baby step 係其中一個嘅技巧，即係話。每樣嘢做少少咪得咯，即係你做少少做少少就 OK 啦，唔使做咁多。即係甚至乎佢可能如果喺健康上面嘅話咧，即係 apply 翻落去嘅話咧，佢就係、是、咁你防疫嘅，咁你戴得口罩咪戴口罩咯，即係由戴個口罩開始咯，跟住先至再諗就係話會唔會都係你再做多啲其他嘅防疫啊？即係一樣一樣嘢嚟咯。咁、所以咧，佢某程度上如果係頭先嗰兩啲 case 嘅話咧。其實我諗都幾似係真係 therapeutic 嘅時候會做嘅，即係可能叫佢就係、是、你唔好去咁遠啦，咪落咯樓下，跟住咪上翻嚟咯。落去樓下七仔買嘢，跟住你咪上翻嚟咯。即係咁呢個你做到啦，即係咁嗰只，即係用呢一個嚟到去令到減少翻嗰個嘅驚咯。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自己嘅話咧，我幾儀式化嘅。我幾儀式化咧，就即係話咧。我做嗰樣嘢，總之令到我安心，我就做咯。我唔需要理嗰樣嘢咧，究竟係咪真係好實在？解決到嗰件事嘅，係啦。即係當然啦，我呢啲係一啲普通，我覺得冇乜好大相干嘅情況。我基本上都會用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即係我做呢啲又安心啲又好咯，咁做咯咁嗰只。 哦，我知道，即係喺我心口掛住個嘢，有冇用都唔緊要，掛住個牌一啲。 類似就係呢啲咁嘅情況。系啦，因為咧以前喺英國嘅時候咧，有涉及少少咧關於啲 sports 嘅，嘅嘢咧，其實運動員都好多呢啲嘢嘅，即係佢都驚嗱，例如啦，即係你見佢好似好勁咁啊，世界級，但係其實都好多呢啲驚啊，死啦！今次我著套衫，係咪 OK 嘅咧？我係咪一定要攞？即係佢成日都要。我一定攞住呢個袋，呢、這個袋通常就係我上次打得好好嘅，或者點樣嘅，就帶啲乜嘢？即係 嘅， 其實好多呢啲嘅。佢、okay. 跟住咧，如果冇帶咧，我就會擔心嘅，我就會緊張嘅。咁、所以咧，佢會做好多咧一啲唔係表面上對於成個運動係咁有用嘅、咁有關係嘅嘢咧。但係總之佢令佢安心就得㗎啦。係啦，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咯。咁我見到呢啲咧，其實都會其實幾 work 嘅，即係其實將你自己。本身嗰個狀態咧就出翻嚟，嗰啲令你安心，咁所以就 呢啲就可能會做嘅咯，其中係啊。 所以 NLP 嗰啲 circle of excellence， 總之我覺得自己咁啊 OK 嘅啦，喺呢個狀態嗰度。 係啊，即係即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咁就嗱，健康就呢一個啊，咁啊工作上邊咧。 嗯，頭先講啲人際關係， 人際關係啊，人際關係都可以啦，係啦，你哋又會點樣咧 ？Thomas 咧 ，Thomas 好有經驗去對抗呢啲驚， 所以問你啦。人際關係上面會冇嘅，即係如果對方覺得啊都好似傾得落喎，都 OK 喎，咁啊嘗試真係落手落腳去傾咗先，因為有陣時我覺得係即係有個危機嘅嗰樣嘢咧，即係其實我 feel 到同嗰陣之間有啲嘢咁樣，但係可能我哋開心嘅成拎出嚟講咧，可能件事會更加好咯。咁所以有陣時都會硬著頭嘅，即係 push 下自己試一試先啦咁樣。咁如果認真真係唔得啦，咁就算咯，隨緣咯，唯有咁樣。係啦。 哦，呢個都係一個好嘅心態嚟嘅， 係 係啦，係 adjustment 你就冇乜嘅，係咪咧？ 冇乜特別。工作上面嘅驚啊，我對所有驚其實都係 approach 嘅，我一定係要面對嘅，因為我知道到最終都係會好辛苦咯。即係你係屋企自己驚，同埋嗰個 suffering 太辛苦，所以我永遠都係 bear 唔到呢啲 suffering 咧，我就一定要去解決佢。 所以如果人喺工作上面有啲嘅擔心或者驚嘅情況之下，你都會建議佢係。去面對的 你講 client 嗰啲， 係啊， 建議佢面對，哦，視乎佢個程度去到邊度咯。即係如果佢可以去面對咧，咁佢去認識咗究竟佢個驚係同啲咩有關啦，咁可能都真係會幫佢分享有邊啲係不合理嘅驚啦，有邊一啲係佢可以進一步令到自己對於個驚。desensitization 去脫敏嘅，咁都會去做嘅。但如果你問我，我就自己一定會，即係我好驚啲學生即刻復，係咪啊？即刻處理，我唔要擺到聽日咁樣咯。 嗱，一個咁樣嘅態度啊，睇下你哋會點睇啊？嗱，有啲人去對於驚，例如好似關係上面、人際關係上面咧，驚，跟住我就去選擇去面對，去處理。咁呢個係其中一個 approach 啦，係咪？但你都知道啦，即係其實因為驚嘛，驚第一個最主要嘅反應，你即刻想會逃避噶嘛，即係除 fight the flight， 即係嗰個就你就會逃避噶嘛。你哋贊唔贊成？有啲人係咁樣嘅，其實有甚至乎有啲哲學家都會咁諗啊，即係逃避到點解唔逃避咧？即係如果我能夠逃避到嗰樣嘢，而當中又唔係對我喺呢段時間好有一啲咩嘅影響嘅，點解我唔逃避呢？到我冇得逃避嘅時候，我咪處理咯。好積極嘅人咧，周冠就會諗咁樣唔得，件事會越嚟越差，令到咧你之後一發不可收拾啊，或者你越嚟越驚嘅，即係你可能對嗰件事。但有啲人就會覺得咁佢先至有動力去處理咯。即係佢一開頭驚，佢真係冇動力去處理。你就等佢 去到點？ 係啦，去唔避咗佢。唔理佢，跟住去到一個點，佢要處理啦。但係呢一個咁嘅態度咧，其實大部分咧，你睇戲嘅時候都會覺得哇，好被動，呢個人好消極啊，即係咁嗰只，又唔夠勇敢去面對啊，即係咁啊。但係你哋又點睇咧？ 我即刻諗到 scenario 就係嚇咁樣啊，老婆走佬離婚，俾個協議書你噶咯，你咁仲未發，咁唔掂喎，係咪啊？我諗一啲啲情況啦，有啲情況其實我哋講一啲。conflict 嘅 management 裏面咧，都唔係所有時間都係 negotiate， 有啲你唔需要嘥時間心血去 negotiate，或者嗰啲驚係唔值得你去用咁多嘅energy 去處理嘅，咁逃避都 OK 嘅即係譬如有個人鬧你無端你好驚，咁但係你唔會咩事啊先生嚟係咪？我哋不如傾下咁樣，走咗去就算啦，係咪？咁我諗其實都係 flexible 咁用係有用嘅，我覺得有一啲嘅情況其實係可以。即係走咗去。如果個大前提係你之後唔會繼續延續呢一種驚或者係唔開心或者有其他嘅情緒，我覺得係 O K 嘅。但係如果你話我逃避咗，但我翻屋企諗好耐嘅，或者我有好多嘅問題延伸落嚟，令到我更煩惱嘅，咁咧，如果我個人就覺得，咁不如處理咗佢啦，你都唔好搞著自己啦，係咪？ 你會唔會用呢個 strategies 嘅？ 我成日都用緊呢個逃避係有用嘅 ，OK？ 點解唔解決？ 有一套係咩？ 逃避係可恥但有用嘅，係啊！ 點出啫？ 你冇動力去解決嗰樣嘢嘅時間，咁自然你就會拖啦。咁其實嚴格嚟講，延後緊嗰件事嘛。咁 until 有個 point 發覺，咦，你儲個 energy 啦，有個個能量係逼你要解決嗰樣嘢，咁咪 OK， 咁咪儲夠咪解決咯咁樣。 嗯，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逃避係雖然可恥，但係嘅， 但係真係有用。唔係，同埋有啲人都會係咁咧，即係佢覺得係佢只要接受到嗰、那個呢、這個係我係一個選擇嚟嘅。 嗯， 即係我覺得最擔心就係佢逃避，但係佢唔知道佢自己選擇咗逃避。 嗯， 跟住佢好後悔，點解我之前唔去處理啊？咁、哦、樣。Yeah. 但係當其實佢知道逃避，其實嗱講真，逃避的而且確係一個選擇嚟嘅。 嗯， 當佢如果亦都承認呢個係選擇嘅時候咧，咁佢自然就會認命，好似頭先咁認命咁，佢而家先處理。 食得鹹魚 逃避咗嘅時候咧，係啦，我覺得咁樣係會 OK 嘅。誒、 嗯， 同埋唔同嘢嚟噶嘛，即係我被個情緒拖住，哎呀，我面對唔到啦，好驚啊！同喂，我唔好理佢住啦，等下先啦。咁呢、這個即係嗰個 autonomy 係好唔同，學你話齋，即係唔同嘢嚟嘅，我覺得係啊。 好似頭先你咪講咧話。處理一啲 conflict 或者驚人際上啲關係，咁、有好多唔同嘅一個處理方法嘅。咁、的而且確有一個就model 係講咗，即係有五個唔同嘅處理方法噶嘛。即係其中一個，佢其實個大方向咧都係睇你究竟重視嗰個人啦，定係重視嗰件事，係啦，你都分。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一定會逃避嘅咧，就係、嗰個人同嗰件事都唔係太重要嘅。 係啊， 係啦、即係好似 avoidance 就係、 是，係啊，咁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又要去處理，又要去面對，即係講真咧，有時有啲人係會咁樣噶嘛，即係佢點樣都要去處理咗， 撩先， 撩一撩先，即係咁樣係會好忙噶嘛，咁嗰啲咪 avoidance 咯，係咯，好似你咁講，咁有啲 accommodate 其實我覺得咧喺傳統上都算係我哋叫做喺關係上嘅逃避嘅一個。方向嚟嘅，但係都係一個方法咯、即係我今次就咗你先，係、咯，咁嗰只嘅情況啦。但係有啲當然就可以話compromise 啊、cooperation 啊，就係大家傾出嚟，呢、這個就係相對上係面對嘅啦。咁嗰只啦，咁所以咧都有呢幾個策略，仲有一個策略其實係 completing 嘅，係啦。咁佢就咁啊，呢一個就基本上我直情係唔怕去面對，即、我都唔，其實我覺得 completing 就係唔驚嘅啦。 Okay. 即係對於嗰件事係完全冇驚，我 但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可能係另外一個 extreme， 我好驚，所以我要壓住你，所以我要 take control， 就係因為我驚有啲乜嘢係 out of my control， 所以我要去 take 呢個 initiative、反而有機會，我覺得係驚噶。 呢、個就似係 fear 裏邊，即、就、係、是、fright 嗰、那個，我唔知道會唔會咧，即係佢所以佢選擇咗 死過咁樣。 係啊係啊，先要控制你，所以乜嘢都要你 follow 我。個 assertiveness of self 係最高噶嘛、，completing。咁你 concern of others 係最低噶嘛，因為佢要你所有嘢 follow 我。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啲 conflict management style 都係唔係話用死一個就得咯，要睇情況咯。所以即係面對驚成日唔同嘅情況嘅時候，可能都會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喺合唔合適。確你話齋，咁一啲無聊嘅情況，你唔嘥 energy avoiding 其實係好嘅。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某程度上覺得咧，如果你驚咧，一你驚嘅話咧，你先第一樣嘢一定啦，當然好可能係事後你諗翻啦。真係要 Evera， 你驚乜嘢咯？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咧，面對驚最慌亂嘅情況咧，就係、你其實唔係太知道自己係驚乜嘢， 得個驚字， 得個驚字，跟住冇特別去諗佢驚乜嘢。嗱，某程度上咧，頭先阿 Jasmine 嗰個係有啲叫做面對策略咁嗰只咧，其實我覺得第一個要面對唔係我要即刻解決我驚。我要面對我其實驚啲乜嘢先，係啦，即係例如可能係我唔做呢件事，其實我係驚衰，因為你有時你知啦，即係你會confirmation bias， 有時就會幫下自己，就係我其實唔係驚衰，我驚影響到其他人啫，即係你會俾呢啲藉口俾自己噶嘛。我覺得要認清楚驚乜嘢先，其實我覺得當你認清楚驚乜嘢咧，其實都驚少半嘅。係啦，即係我自己嘅經驗係，係啦，因為你會發現嗰樣嘢係未必，因為你一來你知道自己驚咩嘅時候，你會試下 observe 其實係咪其他人都咁驚嗰樣嘢嘅咧？係啊，同埋我點解要咁驚嘅咧？跟住我哋會審視下自己係咪真係做唔到或者點樣嗰件事嘅咧？所以我需要驚咧。當你行緊呢一步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就已經驚少一半啦。係啊，呢個就會係個情況嗱。所以咧，我哋最後講少少一個範疇啊，就係、喺我哋真係平時生活上，而家 經濟唔好啦，咁跟住可能個政治氣氛亦都唔係大家咁滿意啦，即係好多嘅爭拗喺度啦。咁大家都會好驚嘅。咁其實一個大家驚嘅處理方法就係我哋第一集講過嘅移民啦，係啦，即係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應付驚啦。另外一個應付驚嘅情況就係我全部乜嘢都唔理啦，係啦，咁嗰只，大家係點睇咧？我先講我自己少少啊，我覺得咧呢個第一都係同頭先一樣咧，認清自己驚乜，我覺得係緊要嘅。因為咧，如果你係乜都唔理嗰只咧，我覺得你會變咗咧係完全都唔理自己嘅 satisfaction 係啲乜嘅。即係你會係見到啊乜嘢我冇問題咧，我唔驚我就供過去嗰度。係啦，即係你會變咗咁樣咯。咁其實相對上咧，你個 life satisfaction 咧係大啲嘅，我會覺得 你放棄咗啲你嘅人生嘅選擇， 係啊， 放棄咗啲嘢， 係啊，變咗我只會做一啲我令我冇咁驚嘅嘢，咁就會有咁嘅情況咯。其實可以點樣處理咧？即係如果依家喺個生活上因為驚而感覺有少少習得性無助啦，係啦，有啲咩處理嘅情況你覺得？ 我諗仲補充多一個咧，其實有一啲咧係。因為剛才你講的政治社會環境啦，即可能很陌生，我哋唔係好認識，或者會有啲驚嘅情況啦，都有一班人係會選擇佢係想參與多啲嘅。我記得我哋之前睇過咧，即社聯有一個研究就問啲中學生咧，佢哋喺即社會運動同埋疫情之後嘅心理狀態啦。咁當然好多中學生會話俾即個 report 嗰度寫，好多中學生會有好多負面嘅情緒啦咁樣。咁但係咧嗰個結果亦都係咧，有好多學生咧佢會 take 咗。其實佢有興趣去了解，即係呢啲社參與社改變社會制度啊，或者係去反思翻自己人生嘅方向啊，或者係即係諗下自己嘅個人身份係乜嘢 ，self identity 係啲乜嘢。所以頭先呢個你講得都即係好有趣嘅，就係、是、啊，有啲人可能咧啊，我見到呢啲情況，我驚我走啦，我逃避佢，我任何地方都好。有一啲咧，可能佢就講豬唔理，咁我做自己嘅嘢咯，我又冇反射，咁我咪諗下我自己嘅 focus 係可唔可以買多兩個袋啊嘛，好開心，好朋友 high 天咪算咯，影多兩張相咁樣。但係有一啲其實亦都係會想去參與多啲咯，我自己有少少傾向係我想認識多啲嘅，係 嘛？ 未必即有咩能力去參與啦，係啦。但係會反而覺得，咦係喎，有一啲嘢可能反而以往真係冇留意，依家想知多啲。 係面對佢認識多啲嘅情況，即係其實你個恐懼都係會少啲嘅。 係冇錯。 咁或者你 咧？其實我哋講 flight 講 fight， 其實就有多兩個反應。第一個就 freeze， 就停喺度乜都唔做。最尾一個就係好難學嘅，就係 befriend。即係同呢樣嘢去做朋友，可能認識多啲啊，了解多啲啊，或者係嘗試喺將自己嘅 lifestyle 係適應喺呢一樣嘢之下，喺嗰個空間度嘗試揾多啲自己 feel satisfied 嘅一啲嘅東西。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不過啦，理想就歸理想啦。OK， 咁都要去慢慢學去做嘅。即係 practically 點睇，其實就係即係真係會每時每刻去諗啊，其實我驚啲乜嘢嘢咧？我今日睇到呢段嘅報道，我見到啲咁嘅事情嘅時候，我自己有啲乜嘢嘅 fear 喺入邊？其實去到尾都係真係要認識翻自己，去睇翻啊，其實我搞緊啲乜嘢嘢咁樣。 同埋頭先所講 freeze 都係一個嘅情況，即係我暫時謀定而後動。呢一隻咧同我話完全唔理，喺度由佢點樣發生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係一路去觀察住嗰件事件嘅發生，但係只不過而家唔處理住，即係少少冷 觀其變。 靜觀其變，冷處理，其實都係喺驚嘅情況之下咧，其中一個嚟嘅，係咪？即係所以，究竟而家可能喺生活上邊，大家而家嘅香港嘅環境，你會有一啲嘅擔心，有啲驚嘅情況之下。可以選擇一暫時不如試下靜觀其變先啦，睇下有啲乜嘢我自己想做同埋可以做到嘅，又或者好似頭先所講啊 ，Jasmine 講，不如我哋都可以認識多啲先嘅。當認識越多，自己驚啲乜嘢，了解越多，其實你嗰個驚咧都減咗一半嘅，係嘛？咁好啦，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咁希望咧。大家聽完呢一集之後咧，係少驚咗嘅，會唔會咧？都應該 OK 嘅，起碼我哋兩三個都好似唔係有啲太擔心或者太驚咁樣啦，係啦。希望大家都驚少啲㗎嚇 ，OK。好，咁啊， 我哋就下個月咧，就4個禮拜後咧，我哋再見，好嗎 ？OK， 好，再見，拜拜。 拜拜。